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魏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55集。他们复健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再复健一会儿，再休息一会儿。两节生物课后，弯曲幅度已经很大，而沈西也能稍微自主动动手指，甚至可以握拳，虽然不敢使劲。他试着写字，却比较无力，只能慢慢地画着蚯蚓。不知道几天才能正常写字儿啊。 会好的。 我知道。 沈西努力地写。下九加。另一行又是下九加。接着还有六遍下九加。 干什么呀写这些字？ 三个字中有两个字比较复杂，尤其是加字，应该从笔画简单的开始练。 这是我写的最多，写的最熟，写的最好的三个字儿。不从他们练，从哪练啊？ 闭嘴吧，又在发骚，上辈子是狐狸精吗？ 至此，篮球赛上骨折的阴影终于过去。沈西拆了纱布，下了夹板，手指已经可以做出各种动作，只要复健几天便能恢复正常，一切与以前一样，不会影响干重活，也不会影响做精细活。没有开刀手术，并未留下丑陋的疤痕，是好的结果。讲台上，生物老师看夏九家还有沈西在那儿摸来摸去不听讲，也搞不清楚究竟学没学会遗传病这一课，拿着教材的手一指： 沈西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老师？ 你呢有 A 病，是显性遗传，基因组成为大 A 小 A， 你的妻子她没有 A 病，基因组成为小 A 小 A， 那么你们俩的孩子有 A 病的可能性是多大？ A 25%， B 50%， C 75%， D 100%。 这道题十分简单，是这节课的基础题，应该选 B。 选 E。 我跟我老婆没孩子。 生物老师和全班同学都陷入了静默，足足十秒过后，生物老师才缓过来。 这是假设。 那这么答吧，小明有 A 病，小明的妻子没有 A 病，这题应选 B。 好，做吧。 周围的安众前后等等嘎嘎大笑。 没有孩子，沈哥莫非有隐疾？ 怎么可能啊，我那儿没见过啊。 那为啥没有孩子？生理没隐疾，莫非是丁克居然这么摩登的吗？ 刚被皮冻摸了整整两节小课，沈西浑身舒爽，左手转笔，懒洋洋地靠着椅背，十分慈祥。 哎呀，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好儿子呀。 高一学年期末到来以前，六班还有一个支线任务，省运动会。省运动会其实是 LL 省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央企、国企的运动会，在 CC 市体育场举行，这是政府活动，本来与儿中完全没有关系，但是省教育厅每年都会强制儿中出几百个学生充当现场观众，在省教育厅的看台上为省教育厅呐喊加油，撑起场子。他们强把儿中算作下级单位， 一是因为自己没那么多职工，二是因为六月暴晒也没人想去，三是因为学生加油更加卖力。而 R 中为拍马屁，每年都会要求高一实验班、火箭班还有重点班的同学去当观众，这也很能理解。如果 R 中选择普通班，显得自己不太重视，而派实验班则传递出一种对教育厅每个任务 R 中都在全力以赴绝不对付的态度。至于是学校拍马屁还是领导拍马屁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夏九家与沈西必须参与活动。去当观众前，R 中按照惯例大费周章地折腾学生。教导主任红星尔克推门走进六班教室，叫一个小弟给学生们挨组挨排派发工具。先是两块厚重的木板，红星尔克声如洪钟， 到时大家用力敲击木板，给教育厅选手加油。 此时正是酷姐物理老师的课，他看着木板一脸疑惑， 这玩意儿能敲吗？ 看着不大给力，在他印象当中加油该用主板。红星尔克仿佛觉得受到了侮辱，两手一拍，砰砰两下，前两排的同学耳朵嗡嗡直响。 哎妈，行了行了，太响了。 主板成十，红星尔克又发彩色的亮光纸，很大 A1 的，接着举着一个样例在讲台上教。 啊，回家各自制作翻板，拿两个硬纸壳分别对折，啊，再这样背对背的粘在一起，翻开第一页贴红色，第二页贴绿色，第三页贴黄色，最后贴蓝色。 夏九家拿着笔记， 明天开始每天七八节自习课，到操场上练习翻板。 六班同学心里吐槽，再吐槽翻板也还得练。第一天下楼前，沈西除了用的翻板还带了两本教材，语文必修二和化学必修二，一本黄色一本蓝色，十分显眼。他拎着书随着人流走进操场，红星尔克正在安排各班位置。 二班桌里第一二三排，每排20个人。 很快排到六班，红星尔克指挥同学席地而坐，沈西拎着教材走到指定区域。实验班二班班主任看见沈西的书不禁赞叹， 哎呀，来练翻板就别学了。 啊，啥？ 来二班，大家回头看看，回头看看啊，六班沈西学年第二，来练翻板都带着书。 众人纷纷回头观看，齐暖露出一丝了然， 这么努力啊，怪不得比自己高出二三十分。 沈西莫名其妙，刷的一下将语文必修二扔到地上，脚尖踢踢将它弄正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，又把化学必修二铺在旁边的地上，招呼夏九家， 动动，我带俩屁垫。 夏九家只好走到沈西身边，也坐在了教科书上。严重误解的实验班班主任、实验班全体同学以及齐暖集体无语。练翻板没有什么特别，红星尔克叫大家都分析清楚自己坐在几行几排，固定座位，还报了两遍数，命令大家将座次记在翻板背面。然后他依次教了教育厅、加油、拼搏等等图案，指挥大家。 啊，先来拼教育厅，一排二排黄色，三排一号到十号黄色，11号到13号红色。 大家纷纷记下，夏九家也跟着操练，觉得十分无聊。旁边沈西竖着一边膝盖，动作倒是潇洒。正式省运动会占用周四周五，到场落座以后，夏九家发现许多看台十分神奇，R中对教育厅没有任何感觉，然而有些单位简直嗨到不行。R中正对面是某个科研机构，叫做什么什么动物，夏九家听不清。每逢有人出场比赛，看台都会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加油动物，加油动物这样的诡异的声音。还有一个单位有着秧歌队，一边锤鼓一边跳舞，姹紫嫣红。夏九家没带吃的喝的，只有午饭， 沈西却是装了一大包，什么都有。出发前还特意问夏九家想要什么零食饮料。沈西还娘兮兮的带了一把小花伞，据说是管女生借的。夏九家并不喜欢玩手机，只带了一本数学教辅打发时间。他当然对省教育厅的运动员不感兴趣，于是低头拿笔写题。只有在红星尔克大叫有参赛选手快快拿出木板喊教育厅加油，或者是刚才报的第三是咱教育厅的鼓掌，再或者刚才那个第三即将回到看台鼓掌，说这些话的时候才暂时停止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